以撒伊亚先知书第41章。群岛啊，请肃静听我，让万民前来，让他们前来开口说话，让我们一起互相辩论。是谁由东方唤醒了那人，使他步步遇到胜利？是谁将众民交付给他，又使列王臣服于他呢？他的刀剑使他们化为灰尘，他的弓箭分散他们有如草芥。他追击他们时平安地经过，他的脚好像没有踏着道路一样。是谁从原始安排了历代的事而予以实行成就呢？我上主是原始，与最末者同在的也是我。群岛一见即害怕起来，地极为之震动，水都聚集前来彼此相助，并对自己的同伴说，勇敢些。工匠鼓励金匠，抡大锤的鼓励使小锤的，夸赞焊工说，焊得好，遂用钉子钉住，使偶像不致动摇。但是你，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所拣选的雅各伯，我的好友亚巴郎的苗裔，你是我由地极领来的，是我从远方招来的。我曾向你说过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拣选了你，我绝不放弃你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在一起。你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天主，我必坚固你，协助你，用我胜利的右手扶持你。凡向你泄怒的，必蒙羞受辱；凡同你争辩的，必要灭亡，化为乌有。凡与你争吵的，你找他们也找不到；凡与你交战的人，必化为乌有，归于虚无。因为是我上主你的天主提携着你的右手向你说，不要害怕，有我协助你。雅各伯重置啊，以色列驱虫啊，不要害怕，我必协助你。上主的断语，你的救主是以色列的圣者。看啊，我使你成为一架锋利多齿的新打合机，叫你压榨高山，压得粉碎，使丘陵变为碎末。你要博养他们，风必将他们卷去，暴风必吹散他们。然而你要因上主而喜乐，因以色列的圣者而夸耀。贫困和穷苦的人若找水而无所获，他们的舌头渴得焦躁，我上主必抚允他们，我以色列的天主必不弃舍他们。我要在涂山上开辟河流，在空谷中喷出泉源。我要使沙漠变为池沼，使干地化为喷泉。我要在沙漠中种植香柏木、皂荚、桃金娘和橄榄树，在荒野中把柏树、榆树和云杉树一起栽植起来，为使人们看见、知道，同时因深思而了解。这是上主的手所做的，是以色列的圣者所创造的。拿出你的理由来，上主说，呈上你的证据来。雅各伯的君王说，让他们前来，告诉我们将要发生什么事，让他们告诉我们那以往的事有什么意义，好叫我们记在心中，或者让我们听听那要来的事吧，好叫我们知道那事的结果。请你们说说 那以后要来的事，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。无论好坏，请你们坐一下，好叫我们都惊奇害怕。看哪，你们竟是乌有，你们的工作也是虚无。那选择你们的实在可憎。我由北方唤起了一个人，他就来。我由日出之地呼唤了他的名字，他将蹂躏王侯，有如泥泞，又如陶工践踏粘土。谁首先说过这事，好叫我们知道，在事前说过，而叫我们说对了。实在没有一个预言过，没有一个讲过，也没有一个听见过你们说话。只有我是第一位给西庸报告过这事，给耶路撒冷遣发了一位报告喜讯的。我环视四周，了无一人，他们中没有一个可做谋士，向他询问可回答一句的。看哪，他们都是乌有，他们的工作是虚无，他们的住相是空气，是空虚。